你好，我是 Krono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响应状态码该怎么用。前两讲里，我们学习了 HTTP 报文里面请求行的组成部分，包括请求方法和 URI。有了请求行，加上后面的投资段，就形成了请求头，可以通过 TCP 协议发送给服务器。服务器收到请求报文，解析后需要进行处理，具体的业务逻辑多种多样。但最后必定是拼出一个响应报文发回客户端。响应报文由响应头加响应体数据组成，响应头呢又由状态行和投资段构成。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状态行的结构，有三部分。开头的 version 部分是 HTTP 协议的版本号，通常就是 HTTP 1.1，用处不是很大。后面的 reason 部分是元音短语，也就是状态码的简短文字描述，比如说 OK、 Not Found。也可以自定义，但它只是为了兼容早期的文本客户端而存在的，提供的信息很有限，目前的大多数客户端都会忽略它。所以呢，状态行里边有用的就只剩下中间的状态码了，它是一个十进制的数字，以代码的形式表示服务器对请求的处理结果，并像我们通常编写程序的时候函数返回的错误码一样。不过你要注意一点，它的名字是状态码而不是错误码，也就是说它的含义不仅是错误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达 HTTP 数据处理的状态，客户端可以依据代码适时转换处理的状态，比如说继续发动请求、切换协议、重定向跳转，有那么一点 TCP 状态转换的意思。目前标准里规定的状态码是三位数，所以取值范围就是从000到999。但如果把代码简单的从000开始顺序编下去，就显得有点太 low 了，不灵活，不利于扩展，所以状态码也被设计成了有一定的格式。RFC 标准把状态码分成了五类，用数字的第一位表示分类，而0到99不使用，这样状态码的实际可用范围就大大缩小了，由000到999变成了100到599。这五类的具体含义是：1叉叉表示提示信息，目前是协议处理的中间状态，还需要后续的操作；2叉叉表示成功，报文已经收到并且被正确的处理；3叉叉是重定向，资源的位置发生了变动，需要客户端重新发送请求；4叉叉是客户端错误，请求的报文有误，服务器无法处理；5叉叉是服务器错误，服务器在处理请求的时候内部发生了错误。在 HTTP 协议里面，正确的理解并且应用这些状态码，不是客户端或者服务器单方的责任，而是双方共同的责任。客户端作为请求的发送方，后续响应报文以后，需要通过状态码知道请求是否被正确处理，是否要再次发动请求，如果出错了，原因又是什么，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，要么发送新请求，要么改正错误重发请求。服务器端作为请求的接收方，也应该很好的运用状态码，在处理请求的时候选择最恰当的状态码回复给客户端，告知客户端处理的结果，指示客户端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。特别是在出错的时候，尽量不要简单的返回400、500这样意思含糊不清的状态码。目前标准里总共有41个状态码，但状态码的定义是开放的，允许自行扩展，所以阿帕奇、Nginx 这样的 Web 服务器都定义了一些专有的状态码。如果你自己开发 Web 应用，也完全可以在不冲突的前提下定义新的代码。在我们的实验环境里面，也可以对这些状态码做验证测试，访问 URI 12-1，用查询参数 code 等于叉叉叉来检查这些状态码的效果。服务器不仅会在状态行里显示状态码，还会在响应头里用自定义的 expect code 字段输出这个代码。接下来我就挑一些实际开发中比较有价值的状态码逐个详细介绍。先来看1叉叉。1叉叉类状态码属于提示信息，是协议处理的中间状态，实际能够用的时候很少。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的是101 switching protocols， 它的意思是客户端使用 upgrade 的投资段，要求在 HTTP 协议的基础上改成其他的协议继续通信，比如说 WebSocket。如果服务器也同意变更协议，就会发送状态码101，但是之后的数据传输就不会再使用 HTTP 了。二叉叉类状态码表示服务器收到并且还成功处理了客户端请求，这也是客户端最愿意看到的状态码。200OK 是最常见的成功状态码，表示一切正常，服务器像客户端所期望的那样返回了处理结果。如果是非 HTTP 的请求，通常在响应头后面都会有包叠数据。204 no content 是另外一个很常见的成功状态码， 它的含义与 200OK 基本相同，但响应头后面没有包底数据，所以对于外部服务器来说，正确的区分200和204是非常有必要的。206 Partition Content 是 HTTP 分块下载或者断点续传的技术，在客户端发送范围请求，要求获取资源的部分数据时候出现，与200一样，也是服务器成功处理的请求，但包底里的数据不是资源的全部，而是其中一部分。状态码206通常还会伴随着投资段 Content Range， 表示响应报文里的包底数据的具体范围，供客户端确认。比如说 Content Range Bytes 0-99-2000，意思是此次获取的是总计2000个字节的前100个字节。3叉叉类状态码表示客户端请求的资源发生了变动，客户端必须用新的 URI 重新发送请求获取资源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重定向，包括著名的301和302跳转。301俗称永久重定向，含义是此次请求的资源已经不存在了，需要改用新的 URI 再次访问。与它类似的是302 found， 曾经的描述短语是 moved temporary， 俗称临时重定向，意思是请求的资源还在，但需要暂时用另一个 URI 来访问。301和302都会在响应头里面使用字段 location 指明后续要跳转的 URI， 最终效果很相似，浏览器都会重定向到新的 URI，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语义，一个是永久，一个是临时，所以在场景用法上差距很大。比如说你的网站升级到了 HTTPS， 原来的 HTTP 不打算用了，这就属于永久的，需要配置301跳转，把所有的 HTTP 流量都切换到 HTTPS。 再比如说今天夜里面网站后台要系统维护，暂时不可用，这就属于临时的，可以配置成302跳转，把流量临时切换到一个静态通知页面，浏览器看到这个302就知道这只是暂时的情况，不会做缓存优化，第二天还会访问原来的地址。304 not modified 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状态码，它用于 if modified things 这样的条件请求，表示资源未修改，用于缓存控制，它不具有通常的跳转含义，但也可以理解成重定向到已缓存的文件。301 302和304分别涉及了 HTTP 协议里面重要的重定向跳转和缓存控制，之后的课程中我还会细讲。四叉叉类状态码表示客户端发送的请求报文有误，服务器无法处理，它就是真正的错误码含义。400 bad request 的是一个通用的错误码，表示请求报文有误，但具体是数据格式错误、需要请求头还是 URI 超长，没有明确的说，只是一个很笼统的错误，客户端看到400只会是一头雾水，不知所措。所以在开发外部应用的时候，你能尽量避免给客户端返回400，而是要用其他更有明确含义的状态码。403 forbidden 实际上不是客户端的请求出错，而是表示服务器禁止访问资源，原因可能多种多样，比如说信息敏感、法律禁止等等。如果服务器好一点，可以在包底里详细说明拒绝请求的原因，不过现实中通常都是直接给一个闭门羹。404 not found 可能是我们最常见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状态码，它的原意是资源在本服务器上未找到，无法提供给客户端，但现在已经被用烂了，只要服务器不高兴就会给出个404，而我们也无从得知后面到底是真的未找到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，某种程度上它比403还要讨厌。四叉叉里面剩下的一些代码比较明确的说明了错误的原因，都很好理解。开发中常用的有405不允许使用某些方法操纵资源，比如说不允许 POST 的只能 GET， 406资源无法满足客户端的条件，比如说请求中文但只有英文，408请求超时，服务器呢等待客户端等了太多的时间，409多个请求发生了冲突，可理解为多线程并发车的静态，413是请求报文里的包底太大，414是请求行里的 URI 太大，429客户端发生了太多的请求，通常是由于服务器的限连策略，431是指请求头某个字段或者总体太大。看完了四叉叉，我们再来看五叉叉，它表示客户端请求报文正确，但服务器在处理的时候内部发生了错误，无法返回应有的响应数据，是服务器端的错误码。500 internal server error 与400类似，也是一个通用的错误码，服务器究竟发生了什么错误我们是不知道的，不过对服务器来说这应该算是好事，通常不应该把服务器内部的详细信息 比如说出错的函数调用站告诉外界，虽然不利于调试，但能够防止黑客的窥探和分析。501表示客户端请求的功能暂时还不支持，这个错码比500要温和一点，意思和即将开业敬请期待差不多，但具体什么时候开业就不好说了。502 Bad Gateway 通常是服务器作为网关或者代理的时候访问的错误码，表示服务器自身工作正常，但访问后端服务器时候发生错误，具体的错误原因也是不知道的。503表示服务器当前很忙，暂时无法响应服务。我们上网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的网络服务器正忙，请稍后重试，这样的提示信息就是状态码503。要说的是503是一个临时的状态，很有可能过几秒以后服务器就不那么忙了，可以继续提供服务。所以503响应报网里面有时候还会带一个 retry after 字段，只是客户端可以在多久以后再尝试发送请求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HTTP 响应报网里的状态码，然后呢做一个小结。状态码在响应报网里面表示了服务器对请求的处理结果。状态码后的原因短语是简短的文字描述，可以自定义。状态码是十进制的三位数，分为五类，从100到599。二叉叉类状态码表示成功，常用的有200、204、206。三叉叉类状态码表示重定向，常用的有301、302、304。四叉叉类状态码表示客户端错误，常用的有400、403、404。五叉叉类状态码表示服务器错误，常用的有500、501、502和503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假设你在开发 HTTP 客户端收到了一个非标准的状态码，比如说四叉叉、五叉叉，那么应当如何应对呢？第二个，你在开发 HTTP 服务器处理请求的时候发现报文里缺了一个必须的 query 参数，应该如何告知客户端错误原因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收听。